娘啊，今天你不把这个娘字讲清楚啊，真人嘛，大哥呀，那个他眉毛尖尖的多弯一点。 哎，你莫心急了，我的话还没讲完呢。 讲了。 过年也有好多娘的娘呢。 莫子，我的娘的还有蛮多呀，叔的娘啊。 是啦，能有姨娘、 姨娘、 伯娘、 伯娘、 孙娘、 孙娘、 三母娘、 三母娘。 我， 你是我的莫子娘啊。 我嘛，我是你的伯娘呐、啊。来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，这要死的。 听到他这一讲啊，我一身大酸的嘞，怎么舍得打你咯、 哎、 老婆。 张国忠啊、 哎、 你喊我起来做么子啦？ 今天开斋要你去来磨豆腐啊。 磨豆腐？ 哎， 要得，那快来啦。 好嘞。 好孙娘、啊、我咋着说了。 好。哎呀，哎呀，活得了，活得了！哎呀呀呀，老婆，哎呀，活得了，活得了！哎呀，就磨起来呀！ 好嘞！ 哎呀，起来呀！ 小妹记载大火笔，一买烧酒，一买烧酒二买一。 妹妹子呀，天不比地不比，只有天老爷不公平，三伏天里刮南风，南风吹起了咱座位，六天爹发咱子，五天地把文言训，咱座位那个端座位，地是人那个头是人，哎呀嘿老嘿我的妹妹子呀， 你哥哥子呀， 老婆头发两百毛，眉清目秀你好面容，心灵手巧你没绣花，能做出来你为多少，里里外外为单家，我们日子就过得个乐融融。哎呀嘿老嘿我的婆娘哎， 哎呀嘿老嘿我的男人才爷，我的头发两百毛，七年家里三骨头， 是个嫩芽芽，烧酒水酒啊浓又浓，若到河里洗酒桶，最是那河呀老蛟龙，最得那个金鱼钻石梦，最得那个鲤鱼满身红，最得那个宝来子满江跑，来到太阳啊倒冰雹，说今后我的婆娘哎， 我今后一男人家也 你一个不再言道得好，天和地和人也和，黑道啊我道我的爹，黑道啊 我道爹， 半道子啊 比你宽， 黑道子啊 要回神笔 去白江啊， 谁得苦 人呀呀 谁得苦 面面哇，该这个道啊

钱为剿匪，先把土匪办，时间到，靠近飞虎山，十八座山庙埋藏在山间，准是寒山岳雄心，真身远带等到于战友，会是白鸡眼刀匪朝兵要他地破天难，啊，啊啊啊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，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也是大奖获得者，也是戏曲研究生啊，她演唱的是《杜鹃山》。 是第二代的李铁梅扮演者耿巧云，梅花奖获得者。接下来是李奶奶演唱袁慧琴，也是梅花奖获得者，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。 需要你雄心树大志，要和你

曾借喜气呀，曾丧得，总来喜气呀，把喜讯。恭喜爷的一路平安把家归。 女驸马，演唱者王琴。 为救你兰离家园，睡了黄班中官员，中专员着红袍，冒着红花 《红灯记》，演唱者丁小军。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。虽说是亲眷，又不相认，那他比亲眷还要亲，爹爹和奶奶亲，生还亲人。 剧《帝女花》，演唱者吴诗、温红玲。 演唱者詹丽华。 王宝钏，演唱者谭天性。演唱者史平。 心在心间，

观众朋友们，第二届中国戏曲演唱红梅大赛颁奖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。